咁但係佢將個雪貼出嚟呢，其實你又不足以其實係 KO 佢。 你以往每一年嘅六四呢，係你自己由呢、這個學聯，學聯其實其中一 part 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學聯喺時代廣場絕食開始㗎嘛、嗯。然後就帶動你自己今年嘅主題，然後又加上有啲保皇黨又唔知係咪即係其實都係支持平反六四啊，專登亂講嘢，就製造一個議題咧，就等你哋可以每一年咧都可以繼續居稿居高舉呢個咁嘅旗幟。 唔係好簡單啫，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。我當今年你呢個講法係成立嘅。 嗯， 支聯會唯一嘅責任係做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你明知佢哋不斷宣揚頭先我講嗰啲論點， 嗯， 冇用啊，無能啊。即係香港嘅民主，如果要爭取嘅時候，其實同中國冇關係，建設民主中國關我乜事啊？嗰啲乜嘢？喂，你要全部答曬佢啊！ 咪依個咪就係俾人 呢、這個就係個論述嘅問題，同埋咧，佢咪佢足足係似邊個咧？成個過程係似咩咧？咪似學聯咯。 嗯， 你撳住俾人砌。喂，佢覺得冇感覺喎、啊。 所以就係話佢根本係要一開始自己就主導呢個權， 但 係 我話俾你聽， 主導呢個話語權搞咗先啊嘛。 呢啲問題咧，影響到1%都冇話俾你聽。 啊， 係係係。最重要嘅問題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其實而家嘅嘢係全方位打嚟 啊。 建制派而家你有冇發覺冇出聲啊？ 係俾曬讓曬路俾激。 你有冇發覺今朝早開始喺個 Facebook 裏邊講嗰啲嘢？我睇過，喂大佬嗰啲嚇死人嘅， 嗯， 我唔知係咪 Anthony post 定係阿 Johnson post 定阿龍 post 啊？其中一篇文你寫咩啊？我以前都好支持呢、這個八九文文，我都有去呢一個嘅六四燭光晚會，先嚟一段咁嘅現草得純， 哦， 跟住先插你一 鑊。呢啲似咩？呢啲似Rocky 嗰種講法喎，即係呢個容樂企嗰種講個容總嘅講法喎，容總好中咁講喎。即係以前都去過六四啊，以前都撐過學聯啊，即係而家就 是、但依個又真係叫做已經係積弱好耐㗎啦，佢依個咁嘅問題。但係你話支聯會點樣改革呢？咁即係你睇翻阿哥阿姐咯，係嘛？ 唔係，就算你點樣改都好，你一定要 tackle 而家呢一個成個浪，呢、這、一個浪已經唔係一個自發出嚟嘅，我感覺就係有計劃、有部署。背后有好大嘅力量咧，系推出嚟噶嘛？喂，唔同人打唔同嘅 point， 一啲就话啊，你支联会就系因为靠呢样嘢嚟选举赢噶， 又话你 就系霸住个大台啊， 又话你叫回水啦，系咪？ 系咪啊？一啲就话你啊，其实都系嗰啲 NGOs 嗰啲团体走去筹款嘅啫，咁样。一啲就话喂，你搞咗廿几年，你个运动会都未平反到， 净系为咗搞集会而生存咁样。 你有冇发觉？呢啲 point 雖然對我哋嚟講係不堪，即係一搏，但係成個過程係好奇特， 嗯， 係突然噶嘛。 哦，咁啊，唔係今年先有嘅，其實佢哋本土派其實建構呢個論，即係呢個講法已經好耐㗎啦。咁但係呢個其實支聯會本身有責任喎，你諗下。你话你喂你讲即係喺香港依家最危急存亡嘅时候啦，系咪又雨伞运动啦，又占领啦，咁但係其实你支联会其实喺成个运动里面呢系冇身影㗎喎。 唔系即系我 讲。所以俾本土派去少话喂你淨系关心建设民主中国，喂其实某个程度上系合理㗎喎、哦。因为你喺咁大个运动之后你居然原来冇身位喎、哦、但係你講緊咧係一個好大嘅旗，即係旗艦嚟 嘅 喎。 唔係咁，你見到唔係其實何俊仁都有講法嘅。咁你佢話即係你又建設民主中國啊，即係香港角色係點樣啊？或者你又話即係其實即係通常啲人咧就會問就係話，喂，你香港即係其實有冇必要去孭住咁大責任啊？咁佢就講咯，咁佢就係話去到你民國時期又係咁樣，即係已經係有咁嘅獨特。 唔係都唔係。 咁呢太離地。 係啦，都唔係講。 佢唔 係 針對性啊嘛。 係講緊話人哋眼見依家香港有咁大運動，但係支聯會係冇角色啊。你就係攞咗你，即係講得難聽啲，你攞咗啲籌款之後，只係為大陸人啊嘛。其實你如果你講建設民主中國係冇問題，但係你呢個光領你一定要實行，就係話，喂你自己喺香港嘅民主運動，你都要有身影啊嘛。因為你就係建構話，因為香港係中國一部分，所以我香港同中國我都會爭取民主，所以呢個就叫做建設民主中國。如果你係咁樣呢，咁又冇人 challenge 你喎，因为你真係做緊㗎嘛。但依家问题就係话喔，你有晒所有资源廿几年嘅资源啦，但原来你喺香港最需要运动嘅时候你冇身影。但你就係嗌建设民主中国。 我觉得今天你呢个讲法呢完全唔 fair。我唔系帮佢哋要讲说话。